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像峰会。习近平宣布，中国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国。习近平说，应对气候变化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中方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的原则，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他说，中方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商投资企业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营商环境，希望欧方亦都以积极态度对待中国企业。新华社引述马克龙说，欢迎中方力争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愿意同中方一同推进法中以及欧中经济关系发展。默克尔就说，愿意同中方深化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希望双方共同推动欧中投资协定尽快批准生效。六合彩搞出号码五、六、十七、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八，特别号码24号，头奖一注中派1928万几。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133点，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2，加元1.252，人民币6.521，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98。澳元兌美元0.774，新西兰元兌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8美元，卖出1776.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喺晚上八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经历有四首作品、哦。到底啊！ 有自尊，我别够好，我做我，原来随时做得到。爱是平等，就此宣告，我立志，撇下你得以自豪。有下一个话我好，仰慕我，平平庸庸亦美好。发现被爱情洗脑极好。 Jo 之前创作《切肤之痛》的时候，他将自己一段经历写成 email 给林若玲，当时他用了4个段落去写的，而每个段落就变成4首作品的主题，来到最终章就是今次的醒。作曲有徐浩、齐乐平、阿 Jo、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上晚两个星期连升8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2位，阿 J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小岛上的爱情故事，南芬阿嫁 在这个地方交通虽然有一点不方便，配套有点不完善，但是以上的缺点我都接受，我爱这个地方。这里是南丫岛， 首个由伊朗人制作的 CIBS 节目《来自伊朗的故事》。 Religion has definitely affected how we perceive things in Iran, but I don't think Iranian art is like religious at all.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芬臣，我最近有铺人啦。 咩人啊？ 系铺零嘅人啊。 哦，系投票人， 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啦。 留意甜淡情怀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给听众登上仪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得票歌曲最多的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揀， 还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截止的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五晚上的敏感时刻啦，彭晴。 Hello， 莫莉。Hello， 我哋敏感时刻的所有听众啊 ，Happy Friday 啊，大家好。 系啊，咁啊，逢礼拜五晚的时候，我哋通常都选择一啲咧轻轻松松嘅话题去倾下偈就算啦，因为冇咧，我哋好坦白嘅呢啲。 系啊，但我哋唔系 hea 噶，你唔好咁讲啊。 唔系 hea， 只不过揾啲题目轻松啲啫，因为觉得喂，礼拜五六日嘅时候假期冇理由，我哋都讲啲好严肃嘅话题噶嘛。 哦，咁啊系，日日严肃嘅嘢实在太多啦。 系啊，咁啊放松下，轻松心情都系件好事嚟噶嘛。不过咧，讲呢单题目咧，我就好想讲咧，而家我哋把口就可以轻轻松松咁样讲，但系咧，当你系当事人嘅时候咧，你绝对轻松不了。 哦，对于呢件事，我系好严肃噶， 系 系啊。 对于呢件事，我系熬底。 你惊啊？ 我惊嘅。 你到而家都惊？ 我未嗱，其实讲咗咩事先啦？其实今日我哋而家个题目就系讲揸车。你知唔知道我而家揸咗年几车啦？两年啦，过多一个月两年啦。你知唔知我冇试过一个人揸车过去香港岛？ 哦，你冇试过？ 唔够胆。 哦， 好惊诶，未试过一个人。 即系身边要有人，你 身边有人试过系啦。同埋我系即刻已经俾人吓亲，因为我好记得咧，我身边个人想我揸车技术可以再进步啲，咁所以令到我咧就会揸嗰阵时咩，攞咗个牌。头嗰一个礼拜，我已经系由我记得系端午节啊，正日啊，由呢个新界区揸车揸到去系咪叫大石澳嗰边啊？ 哦，哇，好难揸啊，嗰啲路好窄噶， 好惊。咁我就好想讲咧，原来唔止系我一个人会有呢个嘅挑战或者考验嘅，因为最近咧有个电视台咧，亦都有一个节目啊，个节目叫做啊《学神出没注意》， 系。 咁其实咧都佢咧即系 得意啊！呢个节目真系 系啊，其中一个嘉宾咧即系入面嘅主角啦，同我都一样嘅。有一个位咧，就系由荃湾要揸去屯门，甚至乎要喺呢个港岛区好多弯嘅山路度游车河。咁到底嗰个系边个咧？好多网上面嘅男神啊，陈嘉善，嘉善 B B 系啊，好多男仔中意佢啊吓。咁啊，佢都。啱啱攞咗车牌，其实都考咗半年到啫，好似话佢 系啊，佢就考咗半年嘅车牌啦。但系考完之后咧，原来其实我相信好多人都系噶，头嗰年嘅考完车之后咧，尽量都话唔好揸住，因为一来又话可能系牌宝贵啊，二嚟嘅话就不如我练多几年先啦。咁如果有啲咩事，有咩出错嘅时候咧，咁就可能你又要延迟自己嘅 P 牌啊。咁就不如就隔一年先揸，好多人都咁谂嘅。 咁咪生手晒咯，其实。 咁其实因为你就算攞咗 P 牌之后，你出到街咧。 同生手冇分別嘅。 哦，咁啊係，都驚驚地嘅，明白嘅呢啲，我都經歷過，係啊，知道嘅。 一陣間可以講下點解咧，因為我好親身感受到。 但係佢揸車嗰個技術又如何啊？好似麻麻地嘅啫喎。 係啦，就因為加線 B B 咧，頭先我哋所講嘅，就算佢攞咗半年呢個車牌都好啦，其實原來佢真正揸車嘅話咧，都只係三次咁多嘅啫。 係 咁所以咧，今次呢一個咧，算係佢嘅一個考驗嚟嘅。頭先講咗啦，無論你由呢個荃灣去屯門啊，或者去港島區啊，甚至乎泊車等等啊，咁其實咧亦都可以係有好多唔同嘅事發生嘅。 係點上環生嘅事啊？ 係啦，網上就即刻就開始有好多人咧都講話佢係呢個公路炸彈。 係聽呢、這個名稱你就知道佢揸車技術有幾咁厲害啊！ 係啦，幾咁勁啦，可以 小心 炸彈去形容啊！咁佢又講嘅第一個。第一宗罪，佢就话喺公路上面左摇右摆，咁佢就话加线 B B 咧，第一个接受嘅考验就系头先所讲嘅荃湾去屯门啦，咁啊安排咗隔篱都有一个嘅专业嘅一个驾驶拍档喺隔篱噶啦，咁啊虽然咧一直咧呢个男主持啊都喺隔篱喺度指导佢啊，或者话俾佢听嘅时候咧，好啦。咁啊，上公路咯，一上公路嘅时候，首先咧就系话上呢个嘅驾驶灯。一个嘅嗰个叫做咩指挥灯， 系 咁呢一个咧，我觉得咧又唔可以怪加线 B B， 系因为佢唔熟啊嘛， 系 即系打灯左右啊等等个掣唔知喺边度， 系因为其实拨水掣同埋呢个嘅打灯掣咧 好近嘅啫， 好近嘅啫，甚至乎咧，因为其实欧洲车同呢个嘅日本车都唔同， 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唔可以怪佢嘅，但系唯一咧另一样嘢会怪嘅咧就系乜嘢咧？呢一个人就话啦，佢上到公路嘅时候咧，加线 B B 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上咗公路咯，吓、啊、上咗公路啦咁。咁呢一个我都觉得，喂，唔系、哦、公路都唔知道、 啊，真系啊， 又有啲嘢啦，系咪？咁但系咧，我想讲咧，喺公路上面咧，有啲人系真系惊嘅。而我第一次揸公路嘅时候，我都真系好惊， 一定啦， 好惊。咁仲要嗰种惊系点样咧？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而家咧又系揸住咗个牌之后，又系冇揸，佢、都有问我揸公路惊啲定系马路惊啲啊？咁、我想问一下啦， 两种都咁惊啊？ 你觉得两种都咁惊？ 应该系啦，系嘛？ 系你自己。感觉上呢 我就因为考咗好耐噶啦车牌，系啊，咁我揸咗好多年车噶啦，系啦，咁但系咧，我记得我翻嚟香港啦，其实我就唔使香港再考个车，我换牌嘅啫，系啦，冇错，咁我换咗成十几年牌，我都冇揸过，咁其实系最近几年先至揸翻嘅，咁为免咧成为公路炸弹啦，系啦，冇错，咁所以真系特登走去揾师傅，系特登走去补中，咁跟住然之后你习惯香港路面，首先左右太唔同，都话一样咁揸嘅啫嘛，错 系咯， 翻转嘅， 同埋啲灯位嗰啲唔同噶嘛， 系啦，所以咧初揸嘅时候咧系完全冇晒所有，即系调转晒啲方向、其实首先觉得咁、我以前系揸惯咗左边噶嘛， 左睇 系啦，咁我而家就喺右边啦，咁、所以我望啲位咧，虽然你话系一样，其实系完全你要 相反， 系啦，你要重新再习惯过，同埋第二香港啲路系好窄嘅，咁、所以咧佢冇加拿大啲路咧咁阔啦， 系， 咁就有时你话架车，啲。少少左摇右摆或者过少少，以前过少少就得咧，冇所谓一条路阔啦。而家过少少就去咗隔篱嗰条线， 系啊， 咁就好嘅。同埋香港啲弯路比较多啲啊嘛，系啊。 同埋其实香港啲导航咧，即系唔系话佢信唔过，系因为我哋研究咗好耐啦。咁如果你可能喺外国嘅话，个导航清晰啲嘅，香港咧有阵时咧，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喺隧道或者喺一啲多啲嘅灯啊天桥嗰啲位咧、你会突然间个导航好似缩咗咁样咧， 系啊，又唔知道指咗你去边度噶， 系啊 ，detect 唔到嘅。咁、我哋就研究过，因为太多路搭路、你突然间上面天桥上面又有几个路口咁样，所以其实咧个导航自己都 detect 唔到。 啱啊，不过我初初考完车牌，我都唔敢上公路住嘅， 系咪啊？ 系啊，都系要习惯咗有人身边去咗一次啦、教咗我一次啦，咁我就先至 系 咁咯。 我反而就系小路唔够胆行，即系平时嗰啲都市嗰啲路咧，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敢行噶、因为你硬系觉得咧，你慢少少，你又好似好阻住人；你快少少，你又唔知道前面有冇人突然间冲出嚟。 系 啊，這个都惊嘅。咁跟住除咗呢个公路上面啊，加线 B B 之后唔识啦。咁另一样嘢咧都有讲过嘅，就系话喺公路上面，佢原来一直揸住咧呢个嘅30公里 时 速。 哦 哇，咁啊大件事啦， 系啦，咁 喺个 highway 行七十噶嘛，通常都 系啦，咁仲要佢系点咧？ 仲要行咩啊？行右线啊？ 诶，唔系， 行一条快嗰条线啊？ 系，咁啊冇讲佢行咩嘅，我估系行中间线啊或者侧边线啦，但系佢个收 阻住晒啦都 系啦，咁就系仲要好笑噶，佢咧完全唔知道自己阻住人啦， 好危险噶。 加线 B B 仲话，哦，点解周围啲车咧不停会转个头望住我嘅？ 咁啊，当然加线 B B 靓啊，明白嘅。 系啦， 咁但系又点解望佢？我想很明显啦，系嘛？ 系啦，咁啊，虽然啦，后面有个同事就喺度笑佢，就话因为你靓女望你嘛，跟住佢真系信。咁但系好啦，跟住之后咧，个揸车师傅都有同佢讲，就话其实唔系啊，系因为你咧揸得太慢啊。 系啊， 佢仲话吓我揸咗七十噶咯，原来个七十只系一下七十啫，全程都系三十啊。所以原来咧，即系上公路或者揸车都有好多唔同嘅事发生噶。 系啊，咁啊，仲有啲咩系啦？论尽嘢咧，系一阵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吓。 若看清地图，便会知他跟我好，不用嬲怒，不可要我过分难做。让爱于地图，让两手兵分两路，这样偷步，明日会困在梦外。令我自豪，同时代你亦同样够好，只分你能做到这夜，最合适。其实我一点都不心野，别怪我按你没理，白马不远骑，清醒洒住些，明白吗？明明我加着两座跑车的每夜，谁人愿贴近一些，挤逼也让你上车。让我最后成夜，他令我自豪，同时代你亦同样够好，只问未能做到这夜最合适。其实我一点都不心野，别怪我爱你没理，白马不远骑，清醒洒住些，明白吗？明明我加着两座跑车。谁人愿贴近一些全是他令我自豪，同时代你亦同样够好，只问未能做到这夜最贪些。其实我一点都不心野，雨伞关过重落车，随时撞车，清晰洒住些，明白吗？但愿你知道一意 我都想咧喺公路上面，除咗见到加线 B B 之外咧，见到呢架车我都会望嘅。 哦，系 两座位跑车，张敬轩。剛才所讲呢就话加线 BB 呢，我想讲我会要为佢抱不平。 是。 因为我都记得我自己考完车牌之后呢，我都系揸咁慢嘅。因为真系冇乜人教我哋点样揸得快。 但你见到个路面 你知道那個大概應該行幾多咧？考個筆試嘅喎， 係考過，但係到真係真實咧，到去到馬路嘅時候咧，係真係兩回事㗎。 所以真係你咁樣好危險㗎咯，你明唔明啊？ 係其實可以揸快啲嘅，因為你公路嘛。咁但係咧，因為原來公路亦都有分㗎喎。原來我哋只係攞 P 牌嗰啲咧，最多只能夠揸70公里嘅啫，不能夠快過70公里嘅，即係掛住 P 嘅話。咁但係雖然30係馬。咁但係我就好想講，當你如果日頭嘅時候啲車係真係好恐怖嘅，大家都好趕時間啦。咁但係你望住隔離嘅時候，你就會好驚。你驚嘅時候，你就可能會揸得慢。 我知道我明白嘅，因為你未有好多嘅駕駛經驗係啊，但係即係因為路面嗰個情況同學車嘅情況係兩件事嚟㗎嘛。 係啊， 所以都要因應翻路面嗰個嘅即係交通應該作出相應嘅反應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真係會驚唔奇。咁同埋加上咧，我想讲咧就系、是你学车嘅时候咧，一个我唔知道算唔算叫弊病啊，就系、是、因为大家都我之前有上网 search 过一啲嘅成功率嘅考车，原来平均每年咧大概好似有得30% 嘅考试系成功 pass 嘅啫，其余嗰啲好多都唔 pass， 所以 即系考一次唔得，要考几次 系啦，所以咧你会见到好多人成日都诶、哎、我考试诶过咗啊，考车牌、学车过咗啊，又或者你见佢两三次先至学得到， 系 咁呢个其一啦，其二嗰样嘢就系、是、而我亦都有同啲考车师傅倾开偈啊，咁嗰啲咧，佢哋都话其实最主要嘅就系你攞到个牌先啦，攞到牌之后先算啦。佢哋真系教我灌输嗰样嘢都系咁， 即系考咗牌先，跟住然之后再补啦，咁样系咪？ 佢唔会讲补，佢就话你攞咗先啦，你最紧要攞到。 咁啊系，如果唔系你揸唔到车，咁你又点可以储经验啦？ 同埋你使好多钱啊！你真系考一次，你估好平咩？ 梗系啦，明嘅。 系，所以佢哋都话你攞咗先啦，你考咗先。咁如是者咧，咁我之前都唔明嘅，到我真系去跟佢考嘅时候咧，又通常咧佢规划咗只系得某。好啲嘅路段系俾你我哋啲学神啦，堪称去学或者去揸。你过咗某啲嘅路线咧，你唔可以，包括上公路，你系唔可以上嘅。咁所以即系话，我哋平时学揸车嘅时候，指定咗某条公路。如果你唔系某条路，你譬如行天光道嘅，就只能行天光道。你考嗰条路就行嗰度。如是者，我哋咪就系识行嗰条路咯。其他路就唔识噶啦。 嗰啲要等你考到牌，咁跟住然之后就黐个 P 字落去，咁跟住然之后先再跟师傅。咁嗰啲就话俾其他嘅即系驾驶仔听啦，呢、這个咁啊新牌仔嚟嘅，小心啲啊。 系啦，或者就一定要补钟啦。 系 咁啊，如是者啦，头先都讲啦，驾驶 揸得慢， 遇咗好多事啦，例如揸得慢，又或者会好啦，周围唔够注意，跟住就嘣咁啊撞到一啲嘅马路嘅栏杆咁样啦。咁呢啲亦都系好多新牌仔好容易遇到。 我觉得泊车最难咯，系啊，即系除咗你话即系路面情况啦，咁当然啦，即系香港有好多都系嗰啲叫 parallel parking 嘅，泊喺个路边嗰啲咧，系标位要 L 字褪尾入嘅嗰啲。对我嚟讲咧，呢一环系最弱嘅一环咯。 系、哦、即系 S 反而你容易噶。 S 系咯，即系 parallel parking 对我嚟讲就系好困难啦、即系泊喺路边 嗰啲位。有分 L 位同 S 位噶嘛？ S 位系， 因为咧，其实对我嚟讲，因为我又系嘅，我考系考 L 位， 系 S 位我唔识。 哦， 即系有分嘅，咁跟住呢个就其二咯。咁其三嗰样嘢就系、是、香港啲路真系太窄啦，前后嗰啲挤入去咧、 啊，你顾得后面，跟住前面你 就撞啦， 前面就撞啦，系 啊，所以真系好多呢啲苦路嘅嘢。咁啊，成日都话 赔多钱啊，真系 赔好多。咁啊，跟住就有讲啦，就话啊，外国已经有好多车好先进噶啦，有得自动帮你泊车 啊嘛，系啊。 但系你记住，香港真系用唔到， 系 香港太窄啦啲路，你真系用唔到噶。 啱啊，啱啊。 系，跟住直至到最后啦，咁佢都有讲啊，家事 B B 揾啊补钟师傅去补钟啦。咁呢样嘢就好好笑嘅，佢又讲我今日特登着短裙嚟。 有用咩？ 我就好想讲，我跟住之前考车嘅时候， 你又系着短裙 咧？唔系，我真系同啲师傅沟通熟咗，我又问佢：，喂，我想问咧，我对住考牌官考试嘅时候咧，着短裙或者短裤会唔会有用啲啊？因为我上网睇到 谂住系嘛？ 系啦，因为我上网我睇到咧，有人讲咧话着热裤啊、短裤嗰啲会好似好啲噶。跟住我考牌，即系我个揸车师傅就话。你信都冇信啊！你听都冇听添啊！唔该，着翻条裤啊！ 梗系啦， 系啊， 就算系都啊，唔系讲笑啫。 因为裙你又阻碍自己咧，只脚啊，活动自如，踩油啊嗰啲咧， 系你阻住专心啊，考牌官系留意你。 吓呢个考车嘅专 车。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即系有好多时咧，考车或者揸车都好，每一样嘢咧，即系就唔可以分心，全部都要安全驾驶。 咁系啦，几时都安全驾驶好紧要。不过你今日都讲咗俾我听啦，系啦，即系原来你学车嘅时候，可能系一啲道路上边系啦未习惯，系啦，咁所以就引致到有咁多论尽嘅嘢出现。 系啊，咁转个头啦，我哋十点半翻嚟就会有性情中人环节， 系一啲都唔论尽啊， 系。今日题目啊，就系讲啊，星治疗面面观啊，一八七二三八八，转个头咧就会接听大家电话噶啦。 夜半一点，或半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耶耶耶，大厦外边，日时都太短。谁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旋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当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耶、yeah, ！而你在太空，哦，浮生中来泪看中花，莫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嚟紧礼拜六日啦，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轻松松有一个属于自己嘅 good time。咁啊，转个头十点半翻嚟，我哋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彭晴。 系啊，冇错，今日我哋讲下性治疗面面观啊。 系啊，转个头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继续翻嚟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酒吧、夜总会以及卡拉 OK 等业界代表同食物及卫生局会面。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表示，雙方的共識都是期望今個月29號可以讓行業復業，向著這個目標商討。業界向政府提出分三個階段復業，在人數方面和飲食業界看齊，但他說當局對安全系數有考慮，細節雙方仍然討論當中。至於員工接種疫苗方面，梁立仁說和飲食業界相同，員工如果因為身體狀況不適合接種，將可以自行申報，當局亦都會發出指引。另一名參與會議的業界代表、娛樂及飲食協會主席陳文形容，雙方態度積極，下星期會再開會商討。警方打擊電話騙案，拉了11人，涉及16個受害者，涉款總額達到1億3千萬。其中一個60幾歲的女受害人被人騙了近6890萬。事主去年10月收到電話，騙徒聲稱他在內地涉及洗黑錢案，要求將所有的積蓄轉到銀行戶口。涉及這宗案件的找換店東主已經被捕，警方同時成功截取1200萬元的電騙款項，正是追捕其他在逃人士。警方說16宗案件當中14宗的騙案手法都是假冒官員，有人承認假冒特務身份騙取款項。警方又說受害人當中有長者被騙去畢生的積蓄，呼籲市民多些主動關心身邊的長者。日本政府決定將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擴大到崎玉、千葉、神奈川和愛知縣，由今個月20日至5月11日，加上日前已經實施的大阪府、兵庫縣、東京都等6個都府縣， 重点措施实施地区扩大至十个都府县。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话，为了防止疫情持续扩大，希望借重点措施集中遏止病毒传播。他说两星期之后会有长假期，再次呼吁民众配合做好防疫。美国辉瑞药厂行政总裁布拉表示，在接种完两剂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的12个月之内，可能还需要接种第三剂，而且可能每年都要接种加强疫苗，特别是针对变种病毒。美国卫生官员亦都向国会表示，应该可以预期要接种加强针。目前的救师是抵抗力较弱的人，可能会先接种。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183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1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1，人民币6.521，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兌美元0.774，新西兰元兌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02美元，卖出1,779.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龙虎榜盘周精选， 点至今日啦，听日、后日、大后日，其实我都想。 想想念念过去、现在、未来又一生，几多火花破灭重燃，像前老去的坚韧。梦，原来悲伤也是享受着缘分。奔波碌碌扑扑，以为在但自知。生命定团圆，在风雨消退之后，我话开心可以跟你享晚餐。 Manson 呢首歌一开始其实就是自己的抒发嚟嘅，源于当时准备做星比赛的时候，有日突然觉得好攰，亦唔知道自己做紧嘅嘢系咪啱方向，于是决定离开一下个世界，攞起吉他解压创作。作曲填词 Manson， 编曲 Manson， 车 D 飞，监制 C N Groovy。 当这世界不要沉沦，在糜烂之间，天崩地裂，刹那来临，仍能优雅的挣扎。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anson 张俊桥，今天我不想做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不会即时有抗体的，因为那个免疫系统是需要是去调整和去产生一些抗体，通常大概是10至14日左右身体里面就会产生足够的抗体，很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时候那个抗体未必是那么高的，讲紧60%或70%人有那个保护，要接种第二剂之后的7至14日先正会有一个8-9%的一个保护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Isis， 你觉得 一份人点呢？ 佢系一个好好先生，因为咧我头先嚟嘅时候有啲迷失路，咁佢系好有耐心咁样去帮我咯。 Hello， 我是 Isis 李慧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盛的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校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点半新闻之后啦，而家去到十点三十八分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性情中人嘅环节，直播室入面除咗我莫莉之外，仲有彭晴啦，当然亦都有啊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啊，佢系香港性教育研究及资料专业协会嘅主席 Anna。 Hello， 大家好，彭晴莫莉好， 我哋又见面啦， 冇错。 今日咧同大家讲呢一个嘅即系题目啦，就系同你哋咁多个礼拜上嚟做嘅一样嘢，其实都非常之有关 系。系啦，环紧扣添啊，简直就系、 是。 是就是关于性治疗啊的面面观、因为很多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很担心，就是喂其实呢我又好像需要治疗，但是又我觉得自己又不需要治疗都得啊、因为我现在都生活得好地地啊、即是我相信呢很多的人可能是跟我一样想法，是不是真的呢 Anna？ 是啊、其实呢、通常都是说我真的有事先去的，其实想回跟我们健康一样啦，是不是、我好像没什么事啊，不用看医生，无端端做乜看医生。 傷風感冒不嚴重我就休息一 下，又或者有些人說不是、即是覺得都不是最健康的狀況，我們現在很流行亞健康，是 是是 是，結果呢有些人就說固本培元也好，是是或者看看中醫也好，調理一下也好， 是是吃 些成藥，吃些食品也好，會有這樣的傾向。但是性治療裏面呢，我們就會說呢暫時啦、我們的協會呢 都成立了15年了、現在達入16年了、我們呢就發覺、其實見到的個案呢、當然呢大部分九成九真的搞不定、真的很困惑，或者真的做不到他的性功能一般的狀態，那就來尋求協助了、我暫時呢就、由2006-07去到現在就十幾年啦、我即計數，咁咧、就得一個個得一個夫一對夫婦，就真係話咧，佢係想讓自己嘅性生活活得更加好啲，問我哋有冇咩技巧咁樣嚇。咁佢即係佢生活係冇問題，即係 function 我哋講治療好似要調教一啲功能、 性功能係 係啦。咁但係咧得一對夫婦話。我哋冇乜嘢噶，不過想諗下點樣活得更加好啊！咁、所以我哋發覺整體嚟講，今日就好想同大家係即係 check check 一下，譬如講下關於性治療當中，可能會講下一啲嘅我哋嘅培訓大概有啲嘅乜嘢。我估我哋以前咧，我哋前會長啦嚇 ，Professor Yao 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咁但係咧，我哋今日作為一個總結，又就可以講一講嚇、整體嚟講性治療入邊睇到嘅林林種種咁多個案，其實。会睇到啲咩情形啊？咁、我哋可以倾下呢一方面嘅嘢啊。 系咁，以前我哋其实好多话题都涉及咧，唔同嗰啲性治疗啦，系啦，因为个牵涉嗰个范围其实都好广泛啦。咁嗱，听阿 Anna 头先咁样讲咧，即系话嗱，我哋心目中嘅性治疗咧、可能有阵时都系觉得，唉，梗系性嘅生活嗱，性生活啦，系啦，冇错，可能唔系好满意啦，希望 协调啦， 唔协调啦，技巧上面希望可以提升呢个此其一啦。咁但系我哋讲好多咧，同障碍性障碍、性功能障碍等等嗰啲有关，咁、其实系咪每一个人喺唔同嘅人生阶段当中，当然肯定面对呢啲所谓嘅需要面对性治疗嘅问题，都肯定唔同。那个大概嗰个面对嘅情况系点？那个年龄层又系点样咧？系啦， 系啊，其实我哋发觉第一就系咧，年紀方面嚟講啦，有啲真係廿幾歲，係咪？咁年紀大就去到七十幾歲，咁、都會有嘅。咁佢如果年紀細咧，即係譬如廿幾歲，有啲係即當然係未婚啦嚇。咁男性方面，我哋發覺咧，佢哋有啲可能係屬於性沉溺嘅問題，就覺得好即係困惑啦。 呢個反而係後生啲為主， 係啊，即係佢覺得好想處理。 因為佢覺得唔應該，咁就要去諗下點樣解決。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咧，對於性有好多概念上嘅錯誤啦。我最深刻印象有個20多歲嘅啫，單身未結婚，但係咧佢就好傳統。我唔知道之前有冇提過，即係對於即係道教嘅思想咧，嗰啲一滴精就十滴血呢啲咧， 係啊係啊， 我就即係佢20多歲， 一生完就冇㗎啦， 20多歲嗬。咁但係咧，佢就覺得哎呀。又未有一個穩定的女朋友，但係咧佢咧就曾溺成日會有一個智慧的衝動，但佢又覺得呢樣嘢係唔好啊，因為係對身體唔好。咁但係佢亦諗唔好，越又有呢個需要咧，佢就越令到自己咧不能自拔，咁啊好困惑。咁然之後咧拍拖亦都好緊張，即係覺得自己咧係硬係覺得哇，我拍拖咪即係會有呢啲行為，有呢啲行為我又一滴精十滴血，咁就唔知點算。所以佢係陷入咗一種咧明明身體有呢種嘅需要，但係又冇辦法好自如咁樣去呈現到佢呢一方面嘅即係親密關係嘅建立啊。咁得佢20多歲嘅啫，但係你諗下，即係其實我哋睇到成日都話咧，我諗而家聽眾如果成日聽住嘅節目，就如果我再問大家最重要嘅性器官係乜嘢咧，咁應該好多人都已經識答噶啦，我相信嚇。 No， 冇理，係啊，大佬啊， 天知， 天分做呢個性治療師， 因為聽咗好多個禮拜，我哋係聽書嘅人， 係啊，最重要嘅性器官就係個大佬。我哋發覺呢個係好重要嘅概念，平時我哋初初學性治療就係聽個書本咁講嘅啫，但係而家十幾年嘅經驗，嗰啲鋼話俾你聽就係咁啦。佢只要將個諗法轉一轉咧。佢唔單止佢自己個人啦，同自己身體嘅關係可以搞得掂啦，親密關係建立咧，我哋都發覺，即係好似係好似一天光曬咁樣，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後生仔女都可以面對嘅問題啦。 我想問下 Anna 一個問題啦，頭先都講就係話大腦就係一個最大嘅呢個性 最重要 最重要嘅面性嘅方面嘅嘢啦。但係因為成日講就講，喂你個腦就得㗎啦，你用個腦去諗啦。但係其實咧，即係作為可能一個市民或者普通嘅人，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都好難去理解嘅喎。咁可以點做咧？喺坊間嘅話， 我哋通常咧嗱，對於我哋嘅個案嚟講，佢就好簡單。一講完之後，佢哋就明㗎啦，因為佢遇到個困難，發覺真係唔關佢個性器官或者生殖器官事嘅嚇，而真係同佢個概念有關啊。咁一般市民嚟講咧，我哋就發覺譬如我哋喺教學上啦，對住啲學生，佢哋都係一般市民嘅其中嘅代表啦。咁我估。最重要就是等他们明白一些很 basic， 即是很基本的可以为知识，就是个大脑为什么重要，因为你一切的东西你现在望着周围你有感受啊，吃东西各样，其实它是靠个大脑接收的嘛。这个就很容易明白了。那个大脑接收一些东西的时候呢，那它就自然有些身体的反应会出现，就是这样。那同时如果女性就容易明白的，我们说女性的月经啊，荷尔蒙的分泌啊，在个脑那里很 biological， 很生物学的东西来的。那暂时来讲，我们发觉呢，无论它是什么教育水平，或者是什么年纪的人，我们去讲个大脑怎样重要呢，他们都可以明白得到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觉得是。而且我发觉呢，去出面讲 talk 啊，在社区讲 talk 都有这个情况，他们慢慢就会懂得答的了。普通的听众都答到的。 是大脑啦，其实也都某程度上，如果讲起性治疗，在这一部分当然是性知识有关。是了解性知识啦。后生仔刚才你就说了，可能就是一些概念上的问题。随着慢慢年纪越来越大，当然我想是不是可能都是面对关系上嘅嘢啊，系咪啊？身体机能上嘅嘢啊， 冇错吓。咁去到嗱，头先讲啦，即系未结婚嗰啲吓。咁未结婚，除咗一啲自己个人嘅身体嘅问题之余咧，第二就系个关系上啦。咁有啲人就系真系个婚前咧，会去尝试做要有性活动嘅时候咧，遇到个困难，互相协调唔到又好，或者怀疑系咪对方真系你嘅真爱又好，咁或者做唔到性交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好呢一类嘅问题就会开始出现啦吓。咁有啲就系咧谂住要结婚，无论男与女都系嘅，我谂住要结婚，但系佢同我做唔到，我要唔要结婚咧？咁样咁 啊，多唔多啊？ 呢啲好多嘅，即系男与女都会嘅。有时就系个女士话佢系我男朋友，谂住同我结婚，但系我同佢尝试去性交，做唔到嘅佢，咁应唔应该结婚？有咁嗱，有时就系个男士啦，带住个女朋友，两个好 close 嘅，但系佢话我未婚妻啦，或者系。佢好似呢方面佢好似未做到，咁究竟佢结婚系咪做到噶？咁就呢一类嘅疑惑就有啲系关系上出现啦。咁跟住然之后去到结婚之后咧。 當然就我哋成日都講啦，就真係做唔到嗰啲，咁啊點搞咧？ 好攰啊，好忙啊，諸如此類啦，係咪？ 十萬個方法去推搪， 係啊，係嗰啲悶咗啊，咁樣係嘛？ 嗰啲未開始嘅，即係啱啱結婚嘅時候就係一種疑惑，就係搞唔掂，即係去到南越你都試過咧，係做唔到呢樣嘢嘅時候咧，應該點樣去處理？咁就嚟尋求協助。 係，無論遇到疑惑啦、搞唔掂啦、攰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藉口都好啦，即係你都遇到一啲關於性方面嘅疑難嘅話，都可以打我上嚟1872388。到底你又需唔需要性治療咧？即係呢，全部都可以打我上嚟咁啊。Anna 咧今日就會逐一介紹俾大家聽噶啦。好啦，呢個時候就聽個歌啦。咁啊，呢個時候亦都1872388開放咗熱線噶啦，大家可以打我上嚟噶啦。 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低放眼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优雅。让半分钟走马看花，直到一天双眼老化。六倍速十倍速，未到出世已老化。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按制别暂停，好好点算数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青春也被迫将它消费。再一次感觉被作废，可否一按制便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这双脚恐怕停不低。的制 果十倍速嘅话，需唔需要睇性治疗师咧？ 十倍速 系啊， 真系我谂都要睇睇。 啱啱听过系吴浩康阿 Deep 嘅新歌啊，十倍速啊。到嚟性情中人嘅环节啦，今日讲嘅题目就系性治疗嘅面面观，即系只要大家都有啲关于我唔知道自己需唔需要性治疗徘徊之间，又或者关于性治疗嘅问题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阿 Anna 倾偈嘅。 系啊，咁 Anna 系啦，其实即系你做咗性治疗师都好长嘅时间啦，从系喺个会头先你都讲十五年啦，系咪睇住个变化，有咩变化咧？其实即系就性治疗 系啊，第一，我覺得咧，我哋推行性治療或者性教育呢方面咧，我哋香港社會咧，暫時見到咧，即係市民大眾咧，有時回應我哋嘅問題啊，因為講 talk 嘅時候面對佢哋啊嘛，咁覺得佢哋係有進步嘅嚇，咁即係好多時候咧，尤其是頭先所講嚇，即係重要嘅性器官啊，最大嘅性器官，佢哋都好多識答嘅喎，甚至乎我啲個案咧，佢都話啊，我大概知道，但係頭頭嗰陣時咧，佢哋一頭霧水，都唔知點啊嚇，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香港所見嘅，當我哋真係有一班人喺度推行緊性教育或者性治療工作嘅時候咧，嗰、那個乘客特別當然都要多謝傳媒啦嚇，即係因為咧，喺唔少嘅即系报章啊、杂志，有时访问我哋啊，或者叫我哋啲训咗嘅性治疗师去写文章，咁即系有一个推广嘅成效系可以见到吓。咁但系咧，我都想喺呢度咧，即系同各位听众分享嘅就系、是、整个性治疗啦，或者性学研究咧，其实喺全球嚟讲，因为行程问到整个变化，我觉得系要从一个大啲嘅框架去睇啊，系嘛？咁可能唔系好多人会。想得到整个性学研究对于人类的历史那里来讲呢个框架之下喂真的发展了一百年左右的。因为很多知识好像很长的嘛、我们人类这么耐历史是吧、关于性学的研究真的大概一百年左右、而且呢头嗰五十年呢都是流于一个嘅医学的角度、身体的角度。當然我哋同學都會知啦，係我哋香港性教育都係咁啦，淨係健康教育講下你嘅身體結構就完啦，咁啊，你唔讀拜科之後，你中學都唔會再接觸得到嚇。咁其實成個人類都係咁樣，就係、你做唔到性生活，咁啊，第一醫生都會覺得奇怪，就哎呀，你唔使驚痛啊，大膽啲啦，放開啲就咁多。跟住然之後咧，又或者周圍啲人就會勸你。即如果你有得同人讲，人哋都话咪睇下妇科啦咁啊。如果冇得同人讲，就自己屈住唔知点算。同医生睇，医生又觉得你又唔系伤风感冒，又唔系咩病，你做咩？跟住佢都好难去讲到，系嘛？所以连个语言都冇办法去表达到。所以个问题系乜嘢呢更加无从入手去理解或者向人表达啦。咁所以头头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好多嘅个案初初嚟都系。辛苦咗十几年啦，佢都系先至话我曾经见过妇科医生，咁男士就我曾经都睇过泌尿科医生，到而家我都当然有啲个案系由泌尿科啊或者妇科医生介绍俾我哋去处理啦吓，咁所以呢个第一代嘅性治疗咧就系从个医学角度，咁喺到第二代嘅性治疗咧就系从个关系角度开始意识得到咧，喂佢身体冇嘢啊，医生泌尿科妇科都冇嘢，咁。我都曾經講過，我哋咪有個 case 咧，直情覺得做唔到，係咪真係個陰道有啲咩問題？就手術幫你隔開佢隔硬，係咪做到咧？都係做唔到嚇。咁而家就諗，係咪你哋關係唔好？就攞翻個呢一對夫婦嚟講，佢哋關係其實又好好、喎。婚姻滿意度仲好過其他識做性交嘅人嚇。咁所以咧喺個人類嗰個框架，即係歷史發展嘅框架入邊，第二代梗係關係出咗問題。但係第三代又點樣咧嚇？我哋就發覺。喂，唔系、唔系净系关系吓、身体又冇事，关系都好好。 咁系咩问题？ 咁系社会social conduct 或者 social construction， 即系社会建构出嚟。咁呢个对于一般我哋，因为我系社工背景啦、一般做个案嘅时候都会发觉好多时系一个好 structural 啊，好社会因素嘅一啲观念性嘅问题。咁、结果个案再去睇翻，本来好似嘅理论咁样吓，但系咧睇翻啲个案真系。由我哋头先讲过第一个个廿零岁嗰个 case 就已经睇得到，喂喺个观念嗰度谂得好似有一套嘢内化完之后咧，佢就用嗰样嘢。点解大脑系最重要？就因为 佢咁諗個身體跟你咁去呢，咁佢就 function 唔到佢本來好自然佢應該要有功能上做到嘅嘢啦。咁、所以呢個係值得同我哋嘅聽眾去分享。就唔係只係留意一個嘅理論，因為當每一個人都慢慢意識得到原來唔係淨係身體之餘，仲要諗下第一關係 OK 唔OK。第三仲要諗下其實我哋各自嘅性嘅觀念係啲乜嘢呢、又或者當我由一個細路女一個細路仔男女朋友好開心結即拍拖變為結婚之後那個社會債體的因素是什麼、忽然間我不是只是女朋友、我們太太之餘還要是人家的新抱、遲些又還要是你媽媽這些這樣的社會角色一套入來的時候很多個案就告訴你搞不定、熱戀跟這個老公很相愛拍拖的時候做得很好的、但結婚之後當堂覺得很陌生、因為他整個他說我都覺得我不是我的了， 身份已經不同了、其實都會令到 是真的你真的想象不到那 那些二十多歲而已、他說我完全對著老公呢我是覺得他不是我認識的那個男朋友、 我想問一下 Anna 會不會就是因為很多都是傳統的觀念啦或者一個概念而令到、他們有很多性上面的障礙呢會不會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有時不是只是傳統傳統觀念當然可以但現在已經很難什麼叫做傳統觀念呢我們都已經很難界定、但是呢最重要就是說很多時候是每一個人我們為什麼說個 social 的 factor 就是在個社會成長當中他入了很多他一貫對於個關係或者對於性愛應該有的某種框架、然後他當身份的改變、長期的改變之下他覺得他原有那套東西行不通那個腦就不跟你 run 了、他就、你不應該是這樣的、所以那些個他說很奇怪、結婚之後覺得在老公面前除衣都覺得很怪叫他走出去等我自己換衣服、即會去到這麼嚴重 都會遮遮掩掩、 是啊是即這個不是他不愛他說明明是結婚之前都是很相愛的、忽然之間因為角色變化就已經有不同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只是其中一個面向什麼叫做社會影響我們可以慢慢再分享其他個 真是想不到、但可能你覺得平時都沒有想過是不是身份的轉變原來竟然都有關係 是啊所以呢1872388今天呢如果你們都有些可能身份上面的轉變或者性疑難呢、都可以打電話上來跟我們的 Anna 聊天 是啊性治療好像很广泛咁样、但系分分钟都可能关你事，大家嚟同我一齐倾下。十一点新闻先， 2162点升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7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人民币6.521，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98。澳元兌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78.79美元，卖出1779.4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喺晚上八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这些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返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零碎心境 keep 得到，成长咩都做得到。 顽童其实没有罪，自由地闯荡，哪怕太多恐惧，任你想法随风吹，随便你自己天赋与地后去追。孩童在他出世那阵时，未曾明白规则的根据，也没太多需要顾虑，能以自我天生英勇自居，顽童最有乐趣。 呢首作品占听话是寄予女女，亦都是提醒自己的。成长总是有很多规则，这些规则可能会磨蚀一些棱角，但只要心底保持一份诚实的童真，成长其实不是那么可怕。 顽童其实没有罪。 作曲编曲黄思燕，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上榜三个星期微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二十位，陈展鹏《零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去旅行嘅时候，真系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图书馆。点解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资深旅游达人陈少康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喺英国考御奇书，终于知道咗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嘅特别一面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7233888，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主席 Anna 咧上到嚟啊！我哋敏感时刻嘅性情中人，咁啊主题就系讲性治疗嘅面面观， 系啊，即系所有关于性治疗嘅问题都可以打嚟同 Anna 都一齐倾下吓。咁啊广泛，好广泛嘅真系性自知不足啊，性交疼痛啊，应该又话即系性功能障碍等等等等啦，系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都有位听众系咪？ 系啊，1872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打嚟嘅。第一位听众系 Rex 系咪啊？ 系 ，hello 几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hello， 有咩问题想问 Anna？ 系，好似收得唔系好清，唔好意思，因为喺架车度可能唔系特别清，唔好意思啊。咁咧，咁其实就我都唔好知系咪一个问题嚟嘅。咁就其实本身咧，我就同我女朋友就拍咗拖几年啦，但系中间又即系拍拖三年啦，咁有两年时间都系 long 啲嚟嘅。咁 long 啲临去飞即系飞走之前啦，咁我女朋友就送咗一个飞机杯俾我嘅。 即系女朋友飞走，你就留翻喺度。 系啦系啦，咁佢就即系可能佢都即系佢都好似体贴咁样就送咗个飞机杯俾我啦。咁但系喺喺即系用下用下期间咧，咁当中你都可能都即系大约咁讲，就系都有好多花款啦。咁你都会换噶嘛，咁都要试下第二啲嘢。咁啊发觉好似都几 OK， 几好用咁。咁但系结果翻嚟嘅时候，就好似同女朋友后屘再一齐嘅时候，好似硬系觉得争咁啲嘢咁，好似冇咁自在嗰种感觉。跟住就所以就好担心会唔会有少少要。其实咁样会唔会需要性治疗定点样噶？其实我想问， 系佢而家面对咩情况咧 ？Rex 面对咩情 况 咧 ？Anna，Rex 啊，你呢个问题咧，或者你而家碰到嘅情况系好普遍嘅吓。咁咧，第一咧就系、是、第一，我觉得就唔需要太担心先。首先我觉得最欣赏嘅就系话你系好关切同女朋友嗰个亲密嘅关系啦，系咪？咁呢个第一个系好宝贵嘅，对于你哋嘅亲密。关系嚟讲，第二咧就系、是我哋喺临床见到嘅咧，就唔系净系讲你用啲乜嘢嘅方法去自慰吓。咁好多时候佢系可能由细到大都面对咗咧，系某一种嘅自慰嘅方式。咁斗到咧，佢习惯咗某种方式之后咧，可能同太太啊或者女朋友去进行性活动嘅时候，发觉好似唔系自己自慰嘅感觉。 好唔一樣，或者係覺得自己智慧仲比同女朋友嗰個歡愉感，或者太太嘅歡愉感係更加大嘅，呢個係非常普遍嘅，得唔得？所以第一樣嘢你要知道咧，呢個係好正常會出現嘅狀況啦，係嘛？咁第二就係話咧。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話佢唔係由細到大智慧嚇，而係話咧，可能到某啲情景之下，佢睇咗一啲嘅色情嘅一啲嘅片啊，或者各樣咧，用嗰個方式去產生嘅性慾，然後達至嘅歡愉感，亦都好過咧同女朋友或者係同太太而去產生咗一種嘅歡愉啦。咁即係由此而見就係話咧，你嘅身體咧。你是會就你某一種的習慣慣性之下那個神經遞質又好你所產生的歡愉的途徑即如果你讀物你就是走哪條路線而導致自己有歡愉呢是會有不同感受的是不是那這個是一個我們身體自然出現的狀態了首先你明白了身體這樣之後你就想現在我和我的女朋友是有一個的身體的活動要產生一種你期望的歡愉感你就要知道第一這個一定不會是一樣的東西的明白嗎是不是即是你不能這樣去比較因為 A 途徑和 B 途徑所產生出來的東西是不同即是你想像你爬山我要去過山頂你很多條路可以上去山頂的是不是 Rest 是 但可能走 A 這條路徑上去的感覺和走 B 上去山頂的感覺雖然都是山頂即是都是愉悅的了當咁但系兩條路徑完全達至嘅效果係唔同嘅喎，係咪啊？ 係，咁但係我想問，我反而想問一下啦。咁但係即係你都講話，我可能其實我心入面其實知道我用嘅方式有唔同嘅時候，其實身體個反應係會有唔同噶嘛。 係啊。 咁會唔會？咁會唔會我女朋友會 feel 到我唔同咧？即係可能我用力啲啊，唔用力啲啊，個節奏唔同啊。 緊張啲唔緊張啲嗰啲啊？ 嗰啲你要問佢喎。 exactly 到閒前講得啱啊！你一咁講，我即刻喺度笑啦。唔係笑你，而係話咧，你真係好細心啊！嗱，呢個我其實就係想講， 俾佢發現到我好似咦？點解佢中意好似中意用個杯多過？用多过同我一齐嘅，咁俾佢发现到咁。咁好大件事 你擔心乜嘢啊？如果佢發現呢樣嘢，擔心係乜嘢 ？Rest 唔係即係佢擔心咁，佢始終雖然一開始係佢送俾我啫，咁但係始終咁對於佢嚟講，咁我相信佢都係會覺得佢冇理由會即係衰啲難聽啲，佢冇理由會輸俾一隻杯噶嘛。 係同埋你依賴咗物件，你都唔掂佢喎，一個真人喎。 哇！呢個感覺擺明係唔同啲噶嘛，即係我個反應大啲咁嘅話，咁可能佢咪覺得哇？點解你好似平時你反應大？啲嘅喎，點解你而家對我反應咁細嘅？ 隔一段時間飛機杯會唔會有用咧 ，Anna？ 係啊，嗱。我正正想讲咧，你去唔去做呢样嘢嘅话咧，当然会系好啲啦。但我都未推到嗰度，因为呢个好快已经去嗰度。我一关顾咧就系 rest 咧，你每一个嘅表达咧，都让我哋睇得到咧性与爱当中嘅好多 issue 啊。第一，我听到你不断去问紧关顾嘅，就系因为我点解要同你问呢啲，就系因为个大脑先系最重要嘅器官，我要搞清楚你个大脑谂啲乜嘢系嘛？你谂下，其实你第一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好都好爱你女朋友？ 我爱下爱。 系啊，我就系觉得你好爱佢啦吓。第一，第二啊，你讲紧你担心佢咧系如果系咁样嘅活动当下，佢发现咗你，点解系同佢一齐冇做同其他嘅欢愉嘅时候，你有个担忧？我想问你有冇同佢讲过呢样嘢嘅？其实 呢个又冇喎，咁又好难，因为好难讲，即系我又谂唔到点样。即系如果你哋要讲嘅话，好难会点样，有咩方式可以讲？系咧，因为点 啊？你唔讲又好委屈。 系啊， 嗱，其实咧，即系应该你应该咁讲，其实性食色性也吓，即系话。跟女朋友一起的时候呢，如果你两个呢，因为就女朋友呢都只是喜欢吃呢、这个的日本餐。OK， 咁但系咧，女朋友知道其实咧，你为咗佢咧都食咗拍咗三年拖，就食足三年日本餐。但系咧，女朋友而家去第二度咧，就话俾你听，其实咧你可以系食你中意食嘅韩国餐咁样。咁你食惯咗韩国餐，翻到嚟再食日本餐，真系唔好食啦。咁你会点同佢讲咧？你会自然同佢讲嘅系嘛？你想唔想象得到啊？ 但系我又 唔知点开口， 有啲难开口咯。 有啲难开口系嘛？ 系啦，但系又冇理由会同佢一齐走去，即系如果你话咩，当然可能最好就系咩带佢一齐去见一下啲治疗师啊，或者去、去搵专业啲。但系咁，但系又好似好奇怪，即系会唔会反而会佢会觉得？啊！點解我哋之間嘅嘢要話俾第三個人聽？ 當然啦，當然啦， 真係解決唔到，係咯，即係就會唔會有啲再簡單啲嘅方式， okay. 就係我可以點樣同佢講？ 有冇 啊？ 好嗱，咁樣樣 ，Ressa， 我哋即係其實咧最重要就係咧開心建成互相溝通係第一步嚟嘅。即係讓到大家嗰個性生活咧，或者其實你哋嘅親密關係更好嘅話，因為我相信而家你係講緊愛情嘅問題嚇，相愛啊，咁所以第一件事，頭先無理都已經好快已經講啊，戒咗佢係咪就已經搞掂？剩一輪唔做，呢個的確係個好好嘅方法。咁咧，就算喺性治療入邊做唔到性交嘅個人，我哋第一步都係話你唔好性交住啦。你明唔明？即係你要禁咗某啲行為，然後咧你等個身體咧係重新去適應啦，然後咧就係去揾到咧。其实我唔一定要用呢个方法，用其他方法或者变翻咧同女朋友一起系多啲，因为佢而家已经喺你身边嘅话，你可以系用呢个方法去。不过我觉得呢个都唔系最重要啊 ，Rest。最重要就 系 话，你可能要考虑嘅系话，其实你同你女朋友一起嘅身体嘅互动当中，你想做嘅系乜嘢？系纯粹为咗个欢愉感，所以你就要比较用乜嘢，用一啲器皿去帮自己欢愉啲，定系同女朋友一起？身體互相真正接觸係寬裕啲，咁做緊一個比較咁樣嚇。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嘅相愛唔係講緊純粹係個寬裕啦，我如果你有留意我哋以前嘅節目有提過咧，性嘅人類性周期反而有兩款圖片嘅，兩個規劃，一個咧就係直線 model， 一個就圓圈 model。其實你如果強調係你愛佢，然之後互動當中要達至一種開心嘅愉悅嘅感覺嘅話咧，其實唔係計。唔係一個好嘅性啊互動，唔係計你最後嗰個歡愉嘅感覺係咪最好，就代表最好嘅性啊，而係你個互動當中，你覺得你同你女朋友既然係相愛，表達咗幾多你對佢嘅愛，嗰一樣嘢可能先令你更加係心靈互動之下感受到最開心， 性愛性愛， 或者係叫幸福嘅愛啊，你明唔明啊？因為你如果純粹講器具，咁你好多款添，你而家用緊嗰啲都唔係最勁添，係嘛？ 係啊， 所以我相信，既然你哋相愛啦，又珍惜你哋嘅愛情嘅關係咧，個身體互動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去表達你嘅愛意， 開心見成啊！頭先 Anna 都醒咗，醒咗呢幾日， 好唔好啊 ？Thank you， 係 ，thank you， 多謝 Rex， 謝謝，拜拜。 好，继续努力经营吓，加油！ 接住落嚟咧，我哋有第二个听众啊，快啲听佢电话先。佢叫 John， 佢叫 Johnny 啊。 Hello，Johnny，Hello， 喂 ，Johnny， 喺咪度？哦 ，OK， 应该揾翻阿 Johnny 啦。 系啊，揾翻佢先。 不过头先我 Anna 啊 Rex 遇到嗰个情形都好普遍。你接触嗰啲性治疗里边啲男士嗰个状， 梗系好多呢啲啦吓。咁嗰啲就唔系男女朋友啦，好多都系夫妇嘅嚟到求助嗰啲吓。咁都系咧，先生就系话有时就系佢唔系净系。睇玩具啊，性玩具啊，或者係睇嗰啲 AV 啊，而係真係有其他嘅女朋友啊， 係 咪？即係其他嘅性伴侶，佢唔係叫佢直接唔係叫女朋友，性伴侶嚇。咁呢啲就係話佢用咗其他嘅方法，但係佢愛嘅人又係佢而家身邊嘅人，甚至乎要結婚咁，但係佢無奈咧覺得個性嘅感覺唔係咁強烈。咁我哋都係追問佢，其實你係諗住你嘅愛人係邊個？同埋你而家嚟求助係想點樣？咁如果佢一講得出佢嘅動機，我係好想同淨係同我而家嘅未婚妻或者我而家嘅太太去互相好開心咁有好開心嘅性嘅生活嘅時候，咁我哋就好簡單，就係頭先無理所講。哦，咁你咪嘗試同我哋真係會同佢做翻個性治療，一 step by step， 一步步嚟咧去做一個嘅禁止咗某一類嘅行為嘅嘢，然後咧就要自己同。太太亦都要做一啲感覺集中嘅練習啊，然之後咧就要分幾個階段去做，慢慢咧等個佢調，其實佢係教緊個身體，調節個大腦，喂翻翻嚟咁樣行呢條，食清淡啲又好，點樣樣，即係明唔明？即係 食過第二 其實係其實就係咁樣，即係等於係你唔知食好濃味嘅嘢，食緊第二樣嘢，忽然間嗰個本來甜都變得唔甜，其實就咁嘅意思啫嘛，係嘛？咁所以身體都係咁樣，喺個性方面都係咁樣啦。 咁啊，頭先阿 West 嘅多謝曬 Anna 解答啦。之後我哋頭先都講啊，請咗個 Johnny， 我哋嚟第二個聽眾上嚟嘅。Hello， 係 你好 ，Hello Johnny， 係 但係 Johnny 你 刪曬個收音機先啊，係啊，冇錯，因為有回音啊，喺電話嗰度聽就得噶啦。 係啊，好唔好啊？ 我係 Johnny 啊 ，Johnny 你好， 想問下咁樣啊。 好，請講。 请讲啊！ 就讲唔讲咗？ 讲得啦， 而家得啦， 即系我个意思，即系话咧，我而家年纪大啦，我62、63岁咧，咁我而家个伴侣咧，就因为我早10年前离咗婚噶啦，咁我而家个伴侣咧系国内人，佢又同我同大家都系1米65嘅，咁个高度同埋个体能咧，佢仲更加比我强咯。咁我咧以前就唔需要食啲药物嘅，我有时即系。刺激唔到咧，我食得食嗰啲伟哥啊，咁佢就好快个性能力就强壮啦，都可以保持10至15分钟啊。但系而家咧，我一唔食嗰啲咧，即系正常去活动咧，就好似咧好快就早泄啦。即系唔知系咪话已经年纪大差咗咯？即系如果食得呢啲药物多，会唔会对个身体？会影响到咯，咁样 或者系咪依赖咗佢啊？系咪想问下？ 唔系，我就有时依赖佢啦，即系个雄风系一定有嘅，即系咧话以前都可以好快就刺激到对方啦，但系而家唔得啦，即系变咗咧一埋身就已经唔够5分钟就已经瘫痪啦。咁我又冇病噶， 身体机能正常， 会唔会即系话？个伴侣个体质比我强壮，就我就弱就变咗就唔得。 哇，真系会咁谂嘅。 系啊，咁啊梗系啦。即系我试过食过我啲药，嗰啲伟哥咧，半粒都好犀利噶，可以保持到半个钟头。但系咧，我问过注册医生咧，佢话可能对身体唔好嘅，食得多，咁所以我就冇食啦。而家即系食啊，而家嗰啲。东方日报讲我啲料 嘅，好啊 ，Johnny 系大概听到你个情况吓，第一样嘢咧就系咧食伟哥啊呢啲嘅药物咧，当然咧其实初期都会有效，咁好多个案都翻嚟话咧系即系 个功能 系啊长期耐，即系佢有种即系惯性喺度咧，其实咧慢慢唔一定会有咁嘅成效，咁呢个唔系净系嗰个药力嘅问题啦，而系涉及到头先所讲咧同你伴侣嘅关系当中咧，如果你着重紧你嘅嗰个表现，系食咗药系咪有咁嘅表现啊各样啊？ 唔系，我表现都好强嘅， 即 系 一样都有 零死不屈嘅，即系。但系咧冇理由话佢同我一样，大家1米65吓， 同个高度冇关系嘅。 佢都135磅， 系 即系佢咧个体质比我强啊。 知道 系 呢个 明嘅，头先你都有讲啊，再 呢个努力就唔得。 哦，咁样嘅， 我就惊呢样。 啊，第一咧 就话我正常 吓，理解。第一咧就第一同高度冇关，第二亦都唔会因为你嘅伴侣强你就弱，呢个系冇关联嘅。 唔系，我以前后生成日做运动啊，跑步啊，掌上压啊，好多体能上面嘢我都过到关嘅。 系啊，冇错。 咁但系我而家唔知系咪过咗62、63咧，我有心无力啦。 唔紧要，唔紧要。Johnny 听 Anna 点样答你？ 我哋仲有一样就咁样，即系父母走咗咧，个情绪又唔系几好，都唔知会唔会影响到啦。就 OK， 系你意思系最近发现系咁啊？最近父母走咗， 我最近。啲一兩個伴侶都係咁嘅，佢即係有啲係矮我好多，即係1米63。 嗱 ，Johnny， 你提咗好多次咧個高度問題。 係啦，個高度因為本身大家個 Anna， 我想講翻咧，其實佢同高度冇關啊 ，Johnny 嚇。咁第一，我相信咧就係話你哋嘅互動當中咧，點樣係去諗一諗，就係話去到一個年紀之下咧，其實太太對你嘅愛撫都需要嘅，就唔可以只係靠嗰個。 我發覺我同佢接觸咧，佢比我。强好多啦，佢就真系需要啦。系， 你 嗰个 性欲嘅需要，因为佢嘅年纪系咪同你相差远啲？ 佢年纪大，譬如我63啊，佢就52、53，我大咗佢啦。 O K， 呢个当然 国内嘅，国内人嚟嘅， 唔关你系唔系边度嘅。不过即系我觉得阿 Johnny， 你系咪即系系啦？我都明白你而家系嗰个即系性功能障碍方面嘅情况。 我想去唔到，咁我变咗咧又谂下。 明嘅，但系 Johnny 啊，你都系想阿 Anna 解答你啫。跟住你不停继续讲嘅时候 ，Johnny 就 解答唔到你噶啦。好啊， 俾啲时 间，唔使心急，唔使心急， 慢慢嚟，慢慢嚟。 Johnny， 我想带出一个好重要嘅点咧，就系话第一同高度冇关啦，第二咧你话你。你个人的性欲方面呢，其实你觉得身体有个反应有不同，这个是正常的。我们研究当中发现， 是我 们想讲呢， 因为你太急， 譬如呢少少简单的总计给你看，18岁可能呢有正常的触摸之下呢4秒5秒就已经勃起的，那40几岁可能就要分离 零鐘，去到六七十歲嗰啲咧，我哋研究都係一個數字，可能要十幾廿分鐘，慢慢先有一個勃起會正常。咁、你六十幾歲咧，其實你可以， 我意思就係話，如果佢勃唔起，我就喺我個時間，譬如話五至十分鐘，我即刻食咗粒偉哥落去，得唔得？可以幫助到得唔得？ 嗱，食偉哥係初期用咧係有一定嘅幫助，但係我想講，如果你嘅聚焦點係喺勃唔勃起嗰度嘅話，仍然都係講緊最重要嘅性器官嘅大腦，就唔係嗰個嘅陰莖，所以咧。你應該是兩緊相愛的時候是沉醉在兩個相愛當中這樣去愛撫，請你要求、即譬如說請你的愛人、他是多些好像你愛撫女性這樣、他都可以愛撫你、大家是用個愛、 即那些即叫三級片現在就沒有了，那我現在靠我自己、即我的幻想樣、還有加上如果你說佢係唔得爭少少嘅咧，我就去洗手間敲佢，唔知就食咗。咁啊，十五分鐘。 如果我哋咧係理解， 打低做運動，咁啊等佢回復元氣啦咁樣。 我聽到啦，嗱，如果咁講咧，我暫時嘅理解咧就係你係多咗喺做性方面啊。而家你哋如果去做爱嘅话咧，系即系将两人嘅爱咧要表达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嘢就自动波咧，佢系会出现嘅。如果你 知道系啦，表现咗，但我表现唔到。 啊 ，Johnny， 我听到你嘅情形咧，其实你系太心急去着重你嘅表现， 系啦 。你可能唔着重你嘅表现咧， 就冇事啦， 反而会舒服啲。因为可能你咧你头先所讲一直就话你而家六十几岁，你可能十几年前你冇咁着重嘅时候，你就轻松啲。 而家出现咗表现。焦虑症啊， 焦虑 系啊，所以我而家 有需要可以寻求协助吓，系有得。 头先我讲我类好似东方讲嘅话，食咗嗰啲三十日嘅嗰啲精力丸咧，咁会唔会食得多又有副作用？ 同埋咧，阿 Johnny， 你记住头先阿 Anna 提咗呢一句好紧要，你好着重个性嘅表现，但系嗰种爱嘅。背后呢、其实是更加令到你可以 会有自然的性表现啦、 即 如果你 即我的意思就是我又想表现好 我知 道但我有心无力嘛 但是 Johnny 因为现在你的感觉就是你似乎 是 但是 Johnny 你听一下你听着先 嗱 你的感觉就好像跟他做一个比赛或者一个竞争但是其实你应该爱他的嘛你爱他其实不应该是斗你的表现哪个好的你明 白吗没错而且你太着重性的表现呢结果就会 如果真的不得爭三分二我靠藥物我三分一來補充好不好呢 你再是這樣 我想大家的概念都是有點不同所以呢我意思是 Johnny 我們跟你說的那個的概念剛才我說如果你一直來的節目我們說是社會因素而你呢現在如果你的身體一切正常的話、關係又 OK 的話我們就是說是你現在用一個框架跟我們的討論大家用一個不同的框架呢就會未做得到帮到你住嘅，所以你如果有需要系可以同我哋再即系譬如寻求协助，相信可以帮到你。 多谢你 ，Johnny。 药就唔好食咁多啦， 系啊，放松啲， 唔可以只靠药物， 系啊， 自己嘅本事唔好食药。 同埋加上咧，如果你真系再食药物嘅时候，就一定真系要去揾医生，问咗医生嘅意见先好食。 我问咗啦，佢话咧唔可以食一粒啦，食半粒啦。 系 啦，我试过半粒个威力都好犀利。 系咯，咁所以就要听医生话啦。 药咧就唔可以食得咁多。 系啊，好多谢你， 多谢你啊 ，Johnny， 拜拜。 系，所以咧，其实即系我哋听到两个男士嘅电话啦，系嘛、性同爱其实即系性爱性爱啊， 冇错冇错，好明显咧喺 Johnny 呢一个嘅分享入边，我哋睇得到咧，当我哋咧仍然都喺个性纯粹性表现同埋性欢愉嘅框架入边去揾嗰个性与欢愉咧，其实我哋都会行到一个骨头巷入边嘅，吓、反而咧你睇得到咧，如果我哋着重翻个爱，而当中用爱去爱抚同埋去亲密。真系做嗰个爱出嚟咧，咁你嘅亲密感自然带动你嘅身体会有相应嘅反应。呢、个条件系你嘅身体正常之下应该会出现嘅。 系系，放松啲，唔使咁心急。 系啊，都市人实在太紧张啦。 系啊，所以性治疗其实概括有起止呢啲咁。 系 头先讲嘅， 我哋系全人嘅教育嚟嘅，全人嘅生命教育。 多谢 Anna， 系。 转个头十一点半之后会有夜游郑公子，今日继续带我哋巴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六宗，冇源头不明个案。 累计确诊病例11,636宗。新增的6宗本地个案，其中5名患者住在元朗清雅居，当中2人住在第19座，3人住在第11座。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在记者会公布5人初步确诊，他们是一名确诊女患者同住的父母，以及3名曾经到他们家聚会的表亲。新增的11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法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表示，法改会就虐儿相关的研究报告已经接近完成，当中包括强制通报机制，未来一至两个月会公布，政府在报告公布之后会尽快跟进。实政原卓的田北辰表示，希望有关强制通报的清单不要只是局限于医生、社工和教育界跟随。民建联郭佩凡就要求罗志光交代立法时间表。罗志光表示，在法改会的咨询过程中，主流意见原则上是同意要设立强制通报机制。他又说，如果有关清单局限在专业人员方面，争议会较少。德国总理默克尔接种了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默克尔在社交专页公布消息，表示很高兴接种了第一针疫苗，感谢所有参与疫苗注射工作的人，以及所有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强调接种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关键。默克尔未有透露将会在几时打第二针。默克尔现年66岁，由于阿斯利康疫苗曾经有导致青年和壮年接种者出现血栓的怀疑个案，德国政府目前只是建议60岁以上人士接种这一款疫苗。60岁以下人士如果在医生检查之后确定没有较高的血栓风险，亦都可以自愿选择接种。缅甸反军方阵营宣布成立全国统一政府，目标是要推翻军方管治，恢复缅甸的民主，并且会争取获国际支持和认可。由被罢免国会议员组成的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宣布成立全国统一政府，由被军方扣押的昂山素姬和温敏继续出任国务资政和总统，其他成员包括示威领袖、少数族裔成员等。全国统一政府表示打算组建一支联邦军队，并且正是同少数族裔武装组织谈判。泰国和印尼传媒报道，同盟领袖今个月24号将会在印尼召开峰会，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可能出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153点，升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 日元 108.83，瑞士法郎0.92，加元1.25，人民币6.522，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98，欧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77.76美元，卖出价系1,77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和星期日的风势较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艺人协会召集会员。艺人协会的成员之一，不是说我啊，是讲小薯企的丽英，好希望为艺人发声，告诉大家知艺人都有很多好处，而且不限身高都要爱上自己。 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着，你是最正的。 作曲是丽英，填词是 Queen's Mac， 编曲是 Frankie， 监制 Vito G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丽英《矮妹正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夜游夜游高铁子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啊？ 每逢礼拜五嘅郑公子时间啦， 系啊，去到呢个时候真系起晒痰咧。 系啊，一由郑公子你好 ，Hello， 阿莫呢，你千祈唔好见到我就起先得嘅， 痰啫， 好难，好难起嘅，都好明白 啊，你咁型， 咪系咯，又变咗个靓发，又剪咗个头发， 都要转下形象啊，而家闷啊，生活苦闷。要搵啲嘢做下，搵啲嘢搞下。我想话俾你听，真系搵啲嘢搞下。我廿几年未掂过发。我嗰、那个，我个师傅都话：，你对上一次几时啊？对上一次嗰时候，我好后生。 系佢叫你掂定你自己想掂噶？ 唔系啊，我坐到埋去，跟住话点啊？有咩搞？我又问佢点啊？有咩搞？咁佢话：咁不如掂下发。我咁啊，好耐下。佢话你有嘢做咩？咁又冇， 咁咪坐低咯。 咁所以我咁、啊、就好啦。 有啊，郑公子要记住珍惜仲有得电发嘅时候。 系喎、啊，呢、這个真的、 啊。咁啊系，咁啊系。 系啊。 不过讲真嗰句，以前嘅我咧，一定唔会电，最主要系冇咁嘅耐性啊嘛。而家真系唔赶住走， 啊、就冇乜所谓啦。 我最记得嗰晚就系、是、啊，坐到埋去啊，七点钟，跟住话电发话今日搞好耐。咁你之後有冇約人啊？咁又冇，咁啊，咁都係嘅，都叫 hea 咗一晚啦，都好過即刻翻。 呢都係一個節目啦， 係 不過上到嚟點會淨係講分享你啊新形象電髮咁簡單？ 係啦， 咁今次講嘅都仲係喺翻啊 Viva 呢個 Brazil。 係。 咁因為對上兩集咧，即係講咗某一啲嘅經歷啦。 係啊， 都係講咗兩日啫。 係啊， 去咗野餐。 係啦， 去遊船河。 去野餐。 系 咁啊！亦都游船河上面都其实冇讲到，不过都好多枪嘅， 明噶啦，明噶啦， 去春边都有嘅， 同埋枪林弹雨嗰度都 系碱水咁啊嘛，系啊，多到 咁不过咧，即系讲下讲下都令我谂翻起好多嘛。其实其中另外有个经历喺嗰边咧，亦都非常之难忘嘅。咁啊，所以觉得啊，不如都再同所有嘅听众都分享一下一个我人生中又系另一个好难忘嘅画面啦，个经历啦。咁我其实就想问一下啦，其实选美嘅我哋香港啊，由我细细个开始啊，香港小姐都好多人鍾意睇啦， 好多年咯。 咁好似而家又有 翻 hit 翻少少啦，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好似冇乜人，冇乜太多人留意啊嘛。 係係。 咁啊，可能疫情關係又係。 加最後一屆口罩小姐咯，係 咯，咩都好似有得選咁， 幾有機密嘅。 係啊，冇錯冇錯。咁當然巴西都有巴西小姐啦。 哇，出名 啦， 係咯， 係啊。但係我同得大家分享嘅點會係啲咁皮毛嘅巴西小姐咧？雖然啊，巴西小姐都梗係非常之靚。 係啊。 我就想講話，你哋有冇聽過有呢個？Miss Bum Bum Miss Bum Bum Yes 就是選 Bum Bum 選 Bum Bum、哎、 我聽過啊因為他說那些嘉年華的時候因為他們一年一度有很多城市 森 巴舞那些嘛他們不停在跳的時候呢所以就說要選出最漂亮的拿來跳舞那些嘛是不是 當然有那些的森巴啦但這個 Miss Bum Bum 真的每年有舉辦呢即是都在那邊都挺大件事 即是美團小姐啦、哦、可不可以這樣形容呢 絕對是 真的不見樣的 见样， 你个又系 zoom 嚟啊！ 我谂啱啱 下面， 我冇特别留意，不过我相信2020年咧的而且确可能有 mask 过嘅，但我都冇收睇到，所以唔知道当其时究竟系 on TV 都系 mask 咗啊，定系点啊？ 系 咁啊，睇全身啊，个样都 show 埋俾你睇， 系 即系都系一个选美嚟，不过特别嘅注重嘅着重嘅就系个美团啊。咁所以咧，咁我話其實嗰一次嗰個經歷咧，就唔係去目睹呢一個選美團嘅選舉，係、 嗯。 咁最主要咧，就係去到又過咗另一嗰幾日之後啦。係係係。即係我上次同你哋傾咗頭嗰，基本上應該係頭嗰三日到嘅時間嘅事發生嘅啫。咁、嗯、三日之後咧，到第四日咧，的而且確咧，我有求我嘅朋友話、 嗯， 不如唞一唞先。 真係攰啦，真 係。我留翻啲力啊嘛，咁啊，所以咧之後嗰兩日咧。就比較 hea 一啲嘅， 養精蓄鋭， 飲飲食食啊，都有見下啲朋友，亦都有認識新朋友，不過就比較 hea 一啲，冇咁激烈嘅。咁但係當然，我朋友亦都係啊，有好多嘢安排咗，到到基本上第五日嘅時候就話唔得啦，今晚都係有一啲嘢我係準備咗，咁啊準備咗咁啊去邊啊？咁佢又係懶神秘啦，咁啊帶咗我去另一個 house 就喺另一個地方嚟嘅。咁都係近住海邊，咁已經其實呢，因為我第一個去城市St. Paul 呢，就即係比較真係好出名，好即係好大嘅一個城市，好多姿多彩，好高樓大廈好多嘅地方。咁但係其余巴西有好多地方就當然係比較村嘅感覺多啲，但係都好靚嘅。 係 當然亦都有啲比較窮啲嘅地區啦。咁但係佢就帶咗我去，即係比較真係嘅所謂中段嘅一啲比較細嘅 city 啊，一啲村落啲嘅地方。咁去嗰度咧，又係有個 house 咁樣喺度。咁初頭佢帶我去另一個 house， 我心諗，你又帶我嚟呢度，又話即係好似有咁咩咁，咁揾啲咩咧？森林大戰啦、啊，定啲咩？咁佢到咗佢另一個家嘅時候，呢度又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啦。咁喺度 hea 咗一陣啦，因為呢個係我諗相信，因為當地嘅節拍比較即係冇咁急，每去到一個地方都係，飲幾杯嘢，傾幾句，好似唔知有啲咩人準備啲乜嘢咁樣，咁跟住先至帶我哋去噶嘛。咁飲咗幾杯嘢，跟住佢就開始帶我落去啦。咁點解話帶我落去咧？咁開始行咗落去個地牢。咁我落咗個地牢，我諗住應該係落咗個 basement， 可能會有一個 entertainment 嘅一個地方。咁原來唔係喎，落到去咧，都係仲係一條走廊喎。咁一路走下，一路行下。咁當然側邊佢有啲嘢擺咗喺度啊，有時。 佢係似係城堡嗰啲走廊啊，即係我哋 就係 古堡嗰啲咁樣嘅。 佢總之有少初頭咧，我就係想話初頭，我覺得係一個走廊。跟住行下，我就覺得行咁耐啊，呢個睇嚟好似個隧道嚟， 一個地窿嚟， 喺第二個山頭上翻嚟， 一個地道嚟喎。咁跟住我就即係行咗一段時間，我咁耐 都未啊， 仲係望住好似唔知喺邊度先至 無窮無盡。 我都話喂，嗰邊我哋去邊㗎？係 啊， 哇！呢度係帶你去一個更加私人嘅一個我 set up 嘅一個地方。 你有冇大概印象中你行咗幾多分鐘到啊？嗰陣時仲係條地牢嘅時候。 哦。都行咗真係有成十分鐘㗎。 十分鐘嘅地牢 真係 好大喎、啊。 同埋好驚喎。 所以我話唔係地牢。 唔係地牢啊。 其實真係隧道。 隧道啊。 因為我就係初頭行咗 兩三分鐘，我覺得好像都沒完沒了，咁究竟點搞咧？我究竟我哋係呢間房或者呢個係咩喺邊？哦，呢條隧道嚟過緊去嘅咁啊！ 一個核彈打佢都冇事，十分鐘喎， 真係冇事啊！ 佢有十分鐘 喎，所以行咗成十分鐘嘅時間咧，就終於到即係開咗一個門，行咗入去一個地方，再上翻一個地方，都仲未去到地面㗎。總之就。一個封閉嘅地方，一個封閉嘅地方，其實我真係唔知佢愛嚟做咩。 你喺隧道度驚唔驚啊？十分鐘喎、啊， 都係嗰句咯。好彩係識嘅朋友， 係啊， 識嘅 朋友真係驚啊！ 你記唔記得我曾經同你講喺台灣搭的士？ 我記得， 搭個台灣的士我都有啲驚啦。何況如果唔識嘅喺度行隧道行咁耐， 仲要巴西， 仲唔諗翻係尋日的羔羊啊？ 嗰啲禁室培育嗰啲，哇！你禁咗幾世啊，真係。 咁所以行咗十分鐘，終於去咗個地方，而呢個地方都係一個封閉嘅地方，即係完全冇窗，因為我都話，我都發覺都係一個地牢嚟。不過一個好大嘅地方，我都冇喺嗰晚。其實我冇去睇清曬成個地方，因為佢有唔同嘅一啲 area，即係你入到去咧，俾我感覺係喺一個地牢，不過好大嘅地牢，入面分咗唔同嘅一啲嘢喺度，咁我亦都唔敢走去周圍開人對門啦，因為講真係一個兄弟啫，但係。我哋男人嘅兄弟好多時候都唔會查根得夠底嘅，我哋同女性有少少唔同。 明嘅，我哋都唔會嘅， 我哋係唔敢啊。 咁所以我都冇特登去 explore 得太過分，總之啊，去得嘅地方去咗又翻去原位嗰啲啦。咁但係終於到咗一個真係坐，跟住發覺哇，一個幾千尺嘅地方，即係幾千尺一間房，咁入面有酒吧啊。即係有 sofa 啊，有唔同嘅地方啊，咁亦都其實我到嘅時候咧，亦都有一班佢嘅朋友 welcome 咁樣， 已經飲開酒喺度傾開偈啊，食開雪卡啊，亦都有好多女士喺度啊，咁啊，終於我朋友就介紹咗俾一啲男性朋友知之後咧，咁啊叫我啊你坐呢度啦，咁啊坐呢度，咁啊我叫我坐呢度嘅時候，其實隔離。左右側邊咧就已經有幾個女仔喺度啦，咁而嗰幾個女仔咧都好靚女嘅，咁我都有話，介紹一下，跟住佢就介紹，哦呢、這個就係今年嘅 Miss Bum Bum， 呢、 哦、 個就係今年嘅 Miss Bum Bum 亞軍， 哦 呢、這個 Miss Bum Bum， 咁所以我嗰日咧係認識咗有幾個 Miss Bum Bum， 亦都見識過咧。咩为之巴西 standard 嘅靓美团？ 系啊，喂，形容嚟听下。 系咯， 系啊， 真系好似西瓜咁大， 一隻定两隻？ 唔系台湾西瓜，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西瓜又圆又大啊，拍 睇落去 好样啊！ 睇落去真系有感觉，就系马来西亚西瓜咁样。 唔系，但系啲比例好 刚刚，哇！咁當然好啦，佢真係萬中取過幾個㗎嘛，每年都聽講好多嘅 contestant， 因為嗰邊如果你做到個 Miss Bum Bum 啦，就係由零突然間就變咗一個 celebrity 嚟㗎，一個名人嚟㗎，變咗係咪？跟住有好多電視節目啊、電台啊，總之相關好多嘢，咁啊真係帶嚟到一啲財富俾俾呢一班女士㗎嘛，咁啊，所以我話的而且確咧，佢哋嗰個美團。當然啦嚇，好老實講，喺我哋本地亞洲人、香港人、中國人嘅眼中，可能覺得真係大嗰啲， 真係大生樣，唔係嗰啲好生樣，真係好生樣咗啲。 但係因為我都曾經喺美國分途過一段時間，我不嬲都話，我都幾欣賞美團，即係太瘦或者我哋亞洲人、中國人嗰種，我都覺得有少少唔係好夠。咁但係當然嗰一次去目擊到嘅感受到嘅，覺得哇！真係有啲油膩， 嗱啲油膩，大嘅美團啦，咁可以係好靚啦，但係襯埋落個身形度嘅時候，成個平唔平均先？因為有啲如果你太瘦，你突然間咁大嗰時候，其實唔靚嘅，就算個團靚都好， 同埋要夠而家咩夠翹，好似 蜜桃啊， 蜜桃咁樣啊， 翹就一定翹噶啦，而當然選得嘅美團咧，都唔係。掉下掉下嘅， 你唔松下松下， 系啦， 就啲咩產品， 即系都好挺下嘅。咁但系我就系话，以审美眼光嚟计咧，我不嬲都同所有朋友讲，我话嗱，所有嘅嘢咧，你去到新嘅地方、新嘅文化， 你唔好攞住自己把尺去度， 嗯， 你要尝试去攞人哋把尺去度，人哋咩位置靓，你去了解一下，咁所以咧，我不嬲就好喺呢方面好开放下嘅，所以我亦都代入佢哋嘅感觉，哇，人哋咁多人选，就系话巴西人眼中最靓嘅美团，咁梗系靓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哇，非常之靓。 咁佢哋眼中嗰个嘅靓系点咧？同我哋。即系华人系咪真系好大分别嘅咧？ 梗系好大啦，华人。讲真，华人系到到呢两三年，我先 feel 到， 系 开始女性觉得唔系，我个股股肥啲，反而好过太瘦啊！ 有得练啊，系咪？ 系啦， 系 都多咗好多人练啦，系咪？咁但系当然，我哋本质中国人点练，大部分都唔能够嘅，去到咁犀利真系冇乜可能。不过又要咁讲。咁一般我哋亞洲區啊、做呢啲美容嘅咧、或者要整大邊度整大邊度咧，通常都係上胸 啊， 跟住打下 botox 嗰啲啦， 整下面啊， 係啊，但係佢嗰邊咧的而且確係全世界嚟講應該係做股嘅係最多嘅。 我都正想問你真定假嘅嗰啲真係 係咯， 因為有啲整過都多嘅， 同埋點睇咧？即係面嗰啲，我同彭晴就話睇得明，一睇就知啫。 咁啊唔係喎，呢方面我的而且確有啲經驗。 喂，講嚟聽下，分享下。 其實股咧個美團啦嚇，你睇一個女士或者男士啦，而家冇分男女噶嘛，女士或者男士都好啦嚇，你望落去咧，點樣分得出咧係真定假咧？其实是有一个比例的、或者医生都告诉你就是如果一个屁股美臀大的话呢、其实你的脚没可能是太溜的就是你的、你的、这个 叫什么、 大髀是的、你的大髀没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是好像、动物 chicken 咁咯， 系 唔会咁幼只脚嘅，冇可能香鸡脚噶嘛，系咪？所以你有翻咁上下大个美臀，你嗰 大髀啦， 系啊，大髀咧，点都一定咧有翻咁上下尺度。 就正如彭晴，我唔知你有冇听过，有啲人都讲话身材即系胸部啦，点样去睇人哋整过同冇整过，又系睇手臂咯。佢話整 係啊！ 佢話如果整過嘅人咧，手臂會瘦啲。其實如果真正大胸嘅人咧，手臂其實會肥啲嘅。 係咩？ 因為啲肉啊，嗰啲腐乳啊，腐乳房啊，跟住啲脂肪會推咗出嚟。 我唔識睇啊，我淨係識睇。如果係假，一瞓低嘅都停咋。 呢個都係，呢個都係。 呢個咁我都知。 哎呀，我知你明啦。 但係佢哋坐低咪要好小心咯。 嗱。 是假的 首先呢在当其时呢即是我被啲美团轰炸緊嘛。我亦都真係。 轰炸。 即是等于你哋去旅行见到美景你唔会去深究啊边度边度㗎嘛係咪先。咁所以我就话讲真的我真係冇同佢哋深究。我当其时嘅心态都我冇特别想了解假呀真係咪先。总之哇都见我呢个朋友咁好。可以 set up 到一樣咁樣嘅 meet 俾我，你啊 Miss Bum Bum 1 2 3 4 5 6咁樣喺度，咁啊點都同佢哋認識下啦。咁亦都我只可以講話咧，佢哋每一個咧個份量都好足下嘅。咁亦都當然啦嚇，講翻你講頭先話啊，咁佢哋個身材比例點啊？咁當然佢哋個個唔會話好溜瘦嘅。佢哋咁亦都可能因為咧喺巴西嘅文化嚟講。佢哋覺得一個女士靚唔靚，都唔係要太瘦嘅。咁亦都就係頭先講咗咯。你下面有得咁大，冇理由其他嘢全部 係 咁撩噶嘛？ 即係豐滿嘅，所以都咁年紀啦，佢哋係啦，即 係咁年紀全部都好後生。 係咪十幾歲定係廿歲頭？ 十幾歲到尾啊，或者廿幾歲到好頭嗰啲咯。咁因為講真，佢哋嗰邊好唔係話點講啊？即係你喺嗰邊咧選得呢啲嘅咧，通常都一定係後生去諗呢件事啦。不過喺當其時當晚咧，仲有一個bum bum嘅代表，佢亦都介紹咗俾我識咗。除咗今晚有 Miss bum bum 1 2 3 4 5 6咁樣之外咧，仲有我哋喺呢一段時間嘅國寶bum bum。 哦，元祖級嘅即係係咪啊？ 元祖級咁呢個咧，呢、這個就大年紀啲啦，都唔係話好大。不過當其時我搣佢嘅時候咧，係講緊係超過27歲噶啦。 哦， 咁樣要年紀大啊？ 係咯，即係相對上啦， 咁相對上 啲， 比十幾歲、廿歲嗰啲， 即係十八九歲啊、廿一二歲嗰啲咁咁。咁嗰陣時咧，眼光我自己諗翻，想當年讀書嘅時候，我十九歲，見到廿六七歲嘅女士，我都話： 姐姐， 我好有遐想啊！咁所以我話嗰一晚咧，哇，蹦蹦充滿呢、這個呢、這個腦海之中，亦都真係。即係目不暇給， 係哦！啲人話咧，係啊，啲男士咧，即係隨住佢哋年紀嘅增長咧，識得欣賞女性嗰、個身材咧、就係由上至下嘅、即係咩意思咧？年紀越輕就上多啲，咁年紀慢慢大嘅話係咪啊？年次慢慢就向下移嘅，係咪？ 係冇錯。即係不過我都覺得另外呢樣嘢係都有少少社會嘅風氣影響嘅。 啱，社會文化。 就是、我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永遠。睇到嘅呢一啲嘢都係以標榜住嗰度上面啦、啊，可能喺巴西係唔同嘅。 係 呢個我又冇深究，不過我冇訪問過啲小朋友，巴西嘅小朋友或者啲男仔啊，究竟你細個嘅時候啊，你有啲咩諗法咧？我又冇喎、啊。 不過佢老豆可能都係教佢欣賞蹦蹦 嘅。其實講真嘅，一定啊，嗰邊嘅文化我之前嘅一兩集都有提過，最主要都真係睇美團。所以佢做到佢哋嘅 Miss Bum Bum 啦，的而且确一个唔错嘅出路。 咁你嗰晚有咩搞作啊？ 系咯， 嗰晚嘅搞作净系啲 Bum Bum 都搞咗成晚啦、啊。讲真嗰句， 目不暇给啦，已经。 即系目不暇给。咁仲要咁讲，即系你 Bum Bum 嘅时候，咁人哋又同你啊碰下你个杯 Bum Bum， 咁你又饮下。基本上成晚噶啦， 有冇跳下舞啊？咁 梗系有， 梗系有啦，嗬。 我想话围住 Bum Bum 跳。蹦蹦又围住我哋咁跳， 我终于明点解咩叫蹦蹦跳啦，原来 真系有解释噶。 所以我话呢一个咧，到今时今日又系，即、就、系、是、我呢一世都难忘， 难忘的回忆， 即系好难得佢有个咁嘅机 会。系好啊，咁我哋难得啊，即系吓香港嘅女士啊，个蹦蹦啊，记住啊。仲有機會練得靚啲啊！ 係練唔到西瓜，練個蜜桃都好啊！ 係梗好啦，多謝你啊，鄭公子。 Thank you。 佢都帶到俾一啲非常之大嘅驚喜俾我哋，我冇諗過巴西都可以講到第三集，仲要係每一集誇張過一集。 嗱，莫莉真係嘅，其實我諗講十集都得嘅，係啊，因為實在有太多精彩故事發生啊。不過即係啦，聽下鄭公子嘅口中啦，帶我哋去巴西啦，今次睇選美，但係選美團小姐，唔知香港嘅朋友有冇興趣咯？ 雖然咧唔知道選美團有冇興趣啦，但係對呢一首歌咧，絕對可以 訓練到你個團啊？ 哦，係啊，啊練唔練到嗰啲啊咩叫蜜桃團咧嚇？真係好想好想練下，真係啊！ 依家聽緊嘅 Twins 嘅歌曲啊，《心花皇后》。 係啊，多謝曬咁多位聽眾，亦都多謝曬鄭公子啦。 嗯，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嘅啦噃。 拜拜 拜拜。Bye bye